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潮起四十年系列节目。今天请听云德的散文，凌厉中朝气彰显，宏阔中活力蕴藏，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文艺新发展。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苏联作家阿尔布卓夫的剧本《叶尔库茨克》的故事改编的戏剧故事。云德原名郭运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二级研究员，曾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局长等职，系中国作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会员，著有《云德文集》六卷、《期待的视野》、《文化的试点》、《审美的视角》、《直面文坛》、《守望精神》、《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选择》、《新时期文艺思潮概览》等文章和专著。下面就请欣赏他的散文《凌厉中朝气彰显，宏阔中活力蕴藏》，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文艺新发展。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与改革开放同步进大学读中文，毕业后一直在文艺部门工作，虽不在创作一线，但却亲眼目睹了这四十年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除因工作关系参加某些重要的文艺活动，有幸当面聆听过当年尚且健在的巴金、曹禺、丁玲、艾青等文艺大师的教诲外，还通过观赏、调研、会议和评论方式，直接参与诸多文艺思潮起落兴衰的过程。作为这段文艺史的见证人，或许不算滥竽充数，应约对新时期文艺发展做个扼要梳理，算是一个亲历者的肤浅观感吧。可以说，新时期文艺发展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革进程同步展开，凌厉中彰显朝气，宏阔中蕴藏活力。尽管其间或许少了点韧劲儿，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却有效地建立起与当下社会的良好信任关系。每个阶段的创作热点，每种文艺思潮的起伏更迭，都能找到现实的支点，饱含着变革时代的精神底色，承载着鲜活的历史记忆，感应时代跳动的脉搏，与中国社会同频共振，是新时期中国文艺最为突出的特征。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街头诗，于无声处听惊雷，吹响了冲破文化革命精神牢笼的第一声号角。上大学时，油印的天安门诗抄几乎人手一册。进入新时期，以卢新华小说《伤痕》命名的伤痕文学和同期小说《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一道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征程。文学率先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中觉醒过来，以及敏锐的艺术触角和最为直观的形象化语言，传递出历史进步的足音和民主意识苏醒的先声。另外还有像《小镇上的将军》、内奸、月食、李顺大造屋、灵与肉等小说，像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于无声处、曙光、全语法、报春花、救救他、灰色王国的黎明等戏剧，以及小花、苦恼人的笑、 《生活的颤音》《归心似箭》等电影作品，都用强烈的义愤和鲜明的爱憎直面人生，唤起了亿万群众发自内心的共鸣。当事时，文艺走在这个时代思想解放的最前列。 如果说伤痕文艺思潮用强烈的义愤和鲜明的爱憎直面人生的话，那么接下来像剪辑错了的故事、黑旗等反思文艺的出现，以表明社会审美意识开始了深层苏醒。于是改革文艺乘着社会变革的东风迅速走上文坛。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改革者、龙种、花园街五号、浮躁、鞋总是热的等，既感奋时代进步，又触及生活时弊，用一种激昂豪放的声音、奔腾向上的气势，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表现了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心情。先锋文艺所表达的反叛意识，是极左思潮激发出来的逆反心理，脱不开与现实生活的千丝万缕的干系。一代人忧国忧民的意识从未轻言放弃。新写实主义的出现，表明文艺开始了新一轮的现实主义回归。风景、塔铺、烦恼人生、单位、继续操练等，都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顺时序的结构形态，续写底层社会人生。他们所展示的琐细逼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活现实，虽然在不动声色中娓娓道来，没有太多的典型化处理，但它却深切地揭示出当代芸芸众生的活生生的生存状态，把哀痛和悲悯寓于平实之中，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当代文艺再次找到了和现实社会的契合点。世纪之交，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艺术家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带着对历史负责的美好憧憬投入创作，把敏锐的目光和笔触大胆触及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等敏感问题，如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车间主任、生死抉择、国家干部、大雪无痕、命运、人民的名义等作品，反映了社会变革和发展进程的艰难步履，揭露了腐败现象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态带来的严重危害，高扬了时代精神旋律，彰显出社会正义的力量和对历史进步的热情呼唤，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对社会的褒贬与反思，无论是对文化的脏癖和继承，还是对人性的赞美或者拷问，传统的文艺的再道精神都在新时期中国文艺家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弘扬。他们普遍地怀着一腔热血，充盈着变革现实、强国富民的热望，热情关注社会生活的变迁，关注民众的疾苦痛痒，不懈为社会的发展进步鼓与呼，现实主义精神成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新时期文艺在恢复和发展人学的过程中，始终洋溢着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新时期文艺正本清源的结果，在继承反封建主题的同时，完成了对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和五四新文艺传统的成功链接，不仅在人性的层面恢复了文艺的人学传统，而且对人的价值、尊严和根本权利给予了直接的肯定。人成了文艺创作与批评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成为支撑新时期文艺的重要思想支柱。 新时期伊始，文艺就从造神与造鬼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如果说早期的作品大多还只停留在人物坎坷命运的表层描写上，到反思阶段就开始了对国民性严肃的自审与自省，开始摒弃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得到重视，人从此进入了文艺创作的中心。特别是在物欲横流和文化危机的双重冲击面前，各种文艺思潮普遍注重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注重对人的情绪、感觉和内心世界的深层揭示，刻意展示他们在价值变革中的两难处境和精神渴望。芙蓉镇、人啊人、三生石、盖棺、人生、人到中年、杂色、平凡的世界、抉择、大门、大厂、分享艰难、大法官、士兵突击、闯关东、霸山夜雨、人鬼情、老井、变脸、秋菊打官司、洗澡、黑炮事件、晚钟、